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56集。做人要有点担当。六，温以凡的思绪被陈丽珍的话打断，陈丽珍笑了笑，又振作了起来。不过还是要看小雨自己怎么想，不管他做出怎样的选择，我和他爸爸都会支持他，尊重他的。温以凡又看向陈丽珍，用力眨了眨眼，也笑。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采访结束后，温以凡又跟穆成云跑了几个地方，两人赶在4点前回到了台里。进了编辑机房，穆成云把素材导入系统里，偶尔问温以凡几个问题，他一一回答，听着同期音写稿。等把新闻成片交去审核时，已经到了饭点。温以凡收拾好东西，起身出了机房，穆成云跟着他一块出来，随意地问了一句：以凡姐，你今晚还加班吗？咱一块儿去吃个晚饭。啊，还有点工作。温以凡其实没什么事情要做了，按道理他此时就该下班回家，但这会儿回去他怕会碰到桑野。我不吃了，你去吃吧。穆晨允挠了挠头，小声道：我看你好像一直不怎么吃晚饭，对身体不好。我知道，饿了会吃的。那我给你打包点吃的。 不用。 那行吧。 穆晨允也没强人所难，跟着他一块回办公室。 我一会儿去公司饭堂随便吃点，晚上也得留下来加班写稿。 温以凡拿出手机随意翻了翻消息，一整天温以凡都忙着工作，没有功夫去想其他的事儿。但此时闲下来了，早上发生的场景又历历在目，不断地在他的脑中回放着。温以凡依然没有想好回去之后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，但有了一天缓冲的时间，他的心态也没有一开始那么崩了。温以凡的思绪清醒了一些，渐渐回想起今早起来之后，桑延睁眼看了他一秒，而后把他拉扯回床上抱着的举动。他一顿，忽然觉得这里有点奇怪。这个念头一起来，温以凡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。一早起来看到一个异性躺在自己床上，怎么还能这么平静地继续睡觉呢？不像他那样瞬间清醒就算了，甚至还做出那样的举动。温以凡有点怀疑人生，也不知道是他这边出现了问题，还是桑延那边的问题比较大。他想找个人来问问，但这事情感觉也不好提呀。就算他是以我有一个朋友的名义来问，对方也会直接默认是他。那这个世界上就要有第三个人知道他梦游爬上了桑延的床，他做出了这么无耻的举动。疏忽间，温以凡突然想起了之前看到的那个树洞博。温以凡犹豫着打开了微博，找到那个博主，慢吞吞地在对话框里打字。他不敢完全按照真实情况来说，唯恐就是这么巧，桑延也恰好关注了这个博主。思考了半天，温以凡干脆改了个起因，匿名打码。我前段时间跟一群朋友出去聚会，我们去唱 K， 开了个包间，大部分人都喝醉了，所以直接在包间里过夜。醒来之后，我发现我跟一个男性朋友躺在一块儿，他还抱着我。我想坐起来的时候，他就醒了，看了我一眼，看着不太清醒的样子，然后又抱着我继续睡了。 想问问，正常人醒来之后看到旁边有个异性，正常反应会是这样吗？敲完前因后果后，温以凡又看了一遍，看着那两个豹子，总有些不自在。他迟疑着，过了好半天才发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他收到了一条微信，温以凡把它打开，是桑岩的消息，问他 什么时候回。 这语气看着是终于有空了，要开始跟他追究后果了。温以凡想到这事儿就头疼，他看了一眼休息室的沙发，下定决心回道， 我今天还有点工作，不一定能回去，你要不直接锁门吧。 过了半分钟，桑岩发了过来， 温以凡， 然后停住。这个只喊全名别的什么都不说的做法，让人有一种未知的恐惧。温以凡忐忑不安地等了五六分钟，那头才非常迟缓地接着来了一句， 做人要有点担当。 桑岩都这么说了，温以凡也觉得自己这行为格外卑劣无耻，而且他仔细一想，他也不可能一直这样住在公司里不回去啊，迟早得面对的。逃避没有任何用处，干脆尽早解决。看到这条消息后，温以凡淡定地回了一句， 那我尽量早点完成工作，然后回去。 为了让自己的话可信度高一些，这话发送过去后，温以凡过了一个小时才起身出了公司。一路上他都在思考着一会儿回去该说的点，打算先斟酌好措辞。在脑海里想完还不够，温以凡决定做好充足的准备，唯恐自己会忘词。他拿出手机，打开备忘录，像写稿子一样一一往上敲打着。等温以凡到家时，他已经想好了一套非常有诚意的说辞。温以凡换上室内拖鞋，往客厅看了眼，没有看到桑岩的身影。他稍稍松了口气，抬脚走到沙发前坐下。他往杯子里倒水，顺带注意了一下周围的动静，听到厕所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。啊，在洗澡。温以凡喝了口水，镇定了一下心情。他再度点亮手机，盯着备忘录里自己刚刚字斟句酌的话，默默地在内心读了几遍。听到厕所门打开的动静，温以凡才放下手机，耳边传来桑岩的拖鞋与地面拍打的声音。下一刻，桑岩就出现在了温以凡的眼前。桑岩脑袋上搭了条毛巾，上半身赤裸着，只套了一条短裤。他的身材健壮，露出块状分明的腹肌。见到温以凡时，他也不慌不忙，只挑了一下眉。 还知道回来？ 这个场景让温以凡的脑袋立刻充了血。他猝不及防地别开眼，感觉刚刚堆起来的镇定都被桑岩这个行为弄得丝毫不剩。他忍了忍，提醒道， 桑岩，我们先前说好的，在公共区域穿着不能暴露。 哦，我这不是认命了吗？ 桑岩扯过旁边的短袖套上，余光见到他穿好了，温以凡才抬眼。 什么？ 这回桑岩没有坐在他以往坐的位置，而是在他旁边坐下。他也倒了一杯水，拖着腔调说道， 亲也亲过了，摸也摸过了，这会儿穿上衣服在你面前跟没穿还有区别吗？ 距离拉近，温以凡瞬间闻到他身上的檀木香以及混杂着的淡淡酒气。他抿唇，强行扯开话题， 你喝酒了？ 哦。 桑延侧头懒懒地应道， 那我也不打扰你太多时间，我们尽快说完这个事儿，让你能够尽早休息。 这个距离让温以凡莫名有些紧张，他对上他的眼睛泰然自若道， 是这样的，今早这个事情出来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梦游是没什么方向感的。 桑岩眼眸漆黑，直勾勾地看着他， 我用椅子挡着门也没什么大的用处，这段时间你记得锁门睡觉就好了。 不想让桑岩觉得自己心虚，温以凡没有躲开视线， 我也会尽早去医院。 没等他说完，桑岩忽地抬起了手，盯着他的举动，温以凡剩下的话卡在了喉咙里。桑岩的动作像是放慢了无数倍，神色漫不经心又闲散。他慢条斯理地碰了一下他的脸颊，指尖的温度冰冰凉凉的，只一下就收回。 你脸红了。 温以凡的呼吸停住，脑子在顷刻间断了线，空白一片，耳边嗡嗡地响着，觉得被桑岩触碰到的位置似乎加了倍的再次燃烧了起来，极为强烈。 哦， 温以凡装作没把这当回事，直接忽略，把话题扯了回去， 我也会尽早去医院配合着医嘱治疗的。 桑岩的目光仍然放在他的身上，若有所思，又嗯了一声，却像是完全没有听他说的话，跟他压根不在同一个频道。 为什么脸红？ 天气太热了，最近都快40摄氏度了。 温以凡收回视线，掰扯了一个理由。 哦，这不是开着空调吗？ 桑岩往后靠，朝空调的方向瞥了一眼。 刚回来，没见你脸红啊。这吹了一会儿空调，反倒还红起来了。 桑岩笑，没有给温以凡台阶下，语气中带了几丝玩味。他这么不依不饶，温以凡很无奈，干脆实话实说。 桑岩，我没有见过男人的裸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